绿色的声音。 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FM 1073 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。 岁月飞逝，唯有记忆永恒。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，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，记忆的唱片。 欢迎来到记忆的唱片，我是古月。原来从中国通往欧洲的丝绸之路曾经穿越土耳其的一部分地区，现在土耳其仍保留着当年商人们休息的一些驿站。丝绸之路，一条曾经繁荣又充满艰苦的道路，不妨让我们跟着驼铃开始今天的丝路之旅。一共有三条，最主要的一条是指西汉张骞开辟的东起长安、西达现在的印度、横贯亚洲的陆上通道。这条丝绸之路是公元前203年汉武帝耳派张骞开拓的。此后汉朝大规模经营西域，这条道路与中亚、西亚、南亚 原有的道路衔接起来，就形成了最为知名的丝绸之路。送上一曲《丝路风情》。丝绸之路上传递的不仅有丝绸，还有一种信息。通过丝绸之路，中西文明第一次碰撞，并在以后的历次碰撞中互相激发，互相学习，互相从对方的体系中汲取本文化发展需要的养分，相互滋润，使得人类在征服与被征服中不断地向前发展。来听这首《楼兰姑娘》。 的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， 欢迎回来，让我们继续在丝绸之路上前行。在甘肃敦煌南郊，有一处独具风采的沙漠风情，鸣沙山与月牙泉。鸣沙山因其山上的积沙骚动有声而大名鼎鼎，月牙泉则因形似弯弯新月而芳名远扬。几百年来，它们形成了浩瀚山海中的奇妙景观，和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一样誉满天下。千百年后，月牙泉被音乐人收录到歌曲中，歌声悠扬。 就在天的那边，很远很远，有美丽的月牙泉，它是天的镜子，沙漠的眼，星星沐浴的乐园。从那年我月牙泉边走过，从此以后魂绕梦牵。也许你们不懂得这种爱恋，除非也去那里看看，看啊看啊，月牙泉。想啊念啊，月牙泉，每当太阳落下 丝绸之路上的敦煌，历经了汉风唐雨的洗礼，文化灿烂，古迹遍布。敦煌莫高窟素有东方艺术明珠之称，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石窟，保留了十个朝代，历经千年的洞窟492个，壁画45000多平方米。这些壁画彩塑技艺精湛无双，被公认是人类文明的曙光，世界佛教艺术的宝库。一起来听歌曲《大敦煌》。 敦煌的驼铃随风在飘零，那前世被敲醒，轮回中的梵音转动不停。我用佛的大藏经念你的名，轻轻呼唤我们的宿命，轻轻呼唤我们的宿千年的羞辱遮蔽了日出，浮云万里横渡尘世的路，我用菩萨说法度为你演出，今生之中共舞， 丝绸之路处处迷人风情，一条用各民族人民血汗连接起来的道路，凝聚了太多的故事。也许只有当你漫步在这条道路上，才能深刻地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古风古韵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最后一首歌送上半个月亮爬上来。古月代表编辑才涛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一拉拉梳妆台。